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79集，气数。萧迟也在吃饭，他几个馒头下去，配的也是咸菜，人坐在拴马的木桩上，看士兵给前来报信的百姓发兑换铜钱的条子。 主子， 谭太后走过来。 他也真行，把人散得到处都是，这怎么掉脸？总不能挨个敲门啊。 哼，他做匪头子的自然有他的办法。 萧迟也说着，搔了搔肩膀上的蟒。 离北洋的海东青也能速传军情， 人逮了不少，咱们怎么处置？ 杀了。 谭太后转身看了那头，又看向萧迟也，小声说， 可我听说里面有些是好人家的儿郎，全杀了。 萧迟也看向谭太后， 他们既然去了洛山，投身在雷惊蛰的麾下，就早该想到有这么一天。我是来剿匪的，没道理对敌军仁慈。况且我问你，人都生着一张嘴，个个都说自己是好人家出身，你哪个信，哪个又不信？ 谭太后沉默不语。萧迟也站起身，看猛飞离。 我知道，你是想起了鞭杀骑兵，但是老虎，仁义别用错了地方。你入伍的时间久了，这些话原本不需要我特地来讲，你自个儿想不明白吗？ 谭太虎垂手要跪，萧迟也拍了把他的肩膀， 站着吧。你现在是带兵的将领，不是登州门口站守城门的小旗，别把自己放错了地方。 萧迟也很大方，但他也相当苛刻，身边的禁卫都很懂进退。上回陈阳坐视不理，他都能让陈阳比挨了鞭子还难受。然而禁卫和将领是两码事，萧迟也为什么不让陈阳来带兵？明明萧继明身边的朝晖就是猛将，他显然是有别的思量。萧迟也没有发怒，也没有变色，但是谭台虎已经露出了愧色，他们谁也摸不清萧迟也真正的喜怒。可在这样轻松的语气里，他就已经开始自省。禁军的刀子一轮一轮地逼过去，脚底下的泥土都被血溅得潮湿，还没死的土匪被摁在地上，听着那惨叫不绝，连裤子都尿湿了。他后颈上压着刀背，口鼻上蹭的都是血水，呛得自己涕泗横流，惶恐地说着， 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 雷惊蛰生性多疑，在洛山时就行踪隐秘，除了身边的亲信，没人知道他确切的藏身之处。谭太虎蹭着靴底的血泥， 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，那还废什么话，拖过去。 土匪背负着双臂，被禁军扯着绳子往处决的地方拖拽，他蹬着双腿看那些无头尸体就横在自己两侧，后颈上压着的刀背已经翻了过来，那锋利的刃口挤得他浑身颤抖。他眼看着谭台虎抬起了刀，忽然嚎啕大哭。 六儿，军爷，我知道六儿在哪儿。 这人是雷惊蛰的亲信吗？ 七！ 土匪胸口起伏着，瞪大双眼盯着那刀。 六儿是家里的新哥，雷惊蛰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六儿分递给我们的。我带着人在西边藏身，也是六儿叫人传给我的消息。 谭太虎已经在这里待了半宿，终于问出些消息。他提起人问， 这个六儿此刻在哪儿？ 在边水镇。今日前的消息就是从边水镇出来的，军爷现在去找他一定找得到。 边水镇就在几里外，谭太后转念一想，觉得不好，他们多次搜查过那里，只怕已经打草惊蛇了。他赶紧松开人，大步去禀报萧迟也。禁军当即就调转了方向，急奔到了边水镇，外设重围，挨家搜查，把近几日没有户籍来路不明的人全部扣押。土匪一个个辨认，却没有六儿和雷惊蛰的身影。眼看天都要亮了，土匪唯恐萧迟也迁怒自己，便绞尽脑汁的献计献策。 六儿徒子徒孙很多，都是他的耳目， 每次出行作战都会遍布在他周围，好给雷惊蛰通风报信。如今他们不在，多半是闻风而逃了。军爷把南边堵死了，北边我们不敢去，就只能往东回撤了。现在追，铁定追得上。 谭太虎虽然不知他这样卖主求荣的软骨头，却把消息如实报给了萧迟爷。萧迟爷在马背上思量片刻，对谭太虎说： 你带着一半人顺着东边的山林追，他们现在就是惊弓之鸟，稍作恐吓就会仓皇失措，无法掉头如常的应战。你只管猛打，那千余人全是散兵，招架不住的。 谭太虎应声，却见萧迟爷召集剩余人手，便说： 既然如此，主子在此地等我不就好了，何必再跑一趟？ 你看雷惊蛰的行为举止，便该知道他不仅生性多疑，还非常怕死。我们想得到的事情，他也想得到。往东如果是他们的必经之地，那他一定不会跟着大队人马一起走，那样目标过大，太明显了。 萧迟也绕上马鞭， 他先前既然敢拿雷长明做活靶子，如今就一样敢用这千余人做活靶子。你安心往东追，我去堵他。 这两日天都酷热，日头高照，晒得心急如焚的土匪们更加焦躁不安。他们成群结队地蹲在山林里，因为迟迟不见雷惊蛰露面，便大声质问站在石头上的六儿。 六爷也是堂上的人，关于二当家的消息总比我们这些人更清楚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给个话。 六儿往烟枪里塞着烟草，却没摸到打火石。他蹲在石头上，抬头看那晴空无云，太亮了，什么都一览无余。他咂巴着嘴： 我这不是来传话的吗？回家吗？我下边几百个兄弟都叫禁军给拿了，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。我等着二当家出主意救人，他就叫我们这样回家去，这不是夹着尾巴让人欺负吗？ 一个声若洪钟的汉子站起来，不满道： 老子们在洛山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跟着他跑来磁州是为了有吃有喝，结果变成了缩头乌龟，真他妈的气人。 这不是时运不济吗？ 六儿不仅长得像只老猴精，处事也像，他对雷惊蛰此次的命令也颇有怨言，但是他不会说，就搅和稀泥： 现在回洛山去，你也一样还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哪个山头不服气？但是马还有尸体的时候，咱们偶有一败也不算什么大事。你少了多少人，回头报给堂子里，叫二当家给你补齐不就行了？再拨些银子，总不会让你吃亏。 这汉子脆声： 我是稀罕那点银子吗？我是心疼这批弟兄，现在的人哪有那么容易搏？没看着禁军贴的公告吗？磁州要重建守备军，有饭有田，人家好好的正规军不做，还跑来跟咱们混，脑子叫驴踢了不成？还有我们的人数比起禁军只多不少，原先在磁州城下第一回碰面打就是了，他畏手畏脚怕个鸟，现在好了，连正面都没遇到，我们就莫名其妙的败了。 他说的四下都是附和声。六儿皱出眼角的褶子： 二当家也是谨慎，禁军装备精良，你看那些甲擦得锃亮，真打起来我们未必是对手。 驴粪蛋子表面光。 这汉子把淬出来的痰用鞋底抹了。 禁军是什么兵？打过几回仗？他们能打个屁？他们不就只跟八大营在中博门口打过一回？那也叫仗？那叫比赛撒尿，谁他们站得久谁就赢了。 周围一片哄笑。这汉子呼噜着喉间的痰，又扯了领口，露出赤红的胸膛： 依我看，咱们也不着急走，磁州那么大块肥肉，这次错过去下回更难啃。禁军到处张贴告示，让平民百姓通风报信，说到底还是怕吗？不然他们来啊，我们现在都聚在一起，少说也有五六千人，光是聚山游击也能让禁军尝尝苦头。 六儿不跟着他起哄，也不拿主意，手上搓着那烟枪： 二当家说回去嘛，你还要跟人打，那你就自己先跟二当家通个气去。 他要当缩头乌龟，把头藏在裤裆鸡巴底下，我上哪儿找他去？ 这汉子冷笑几声： 他连面都不敢露。怎么了？怕兄弟里面有禁军的耳目？我呸！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